两人做阵回来彼一天，互相遗忘的情啊，在你的心肝内，是不是搁有我的存在？永远拢在喊，有时阵嘛会不甘愿，想讲要做伙飞去一个心中美丽的所在，所有的一切拢总甲你扛做伙，希望你。 想放松。